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棒耳边，87.6。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满台风雷吼，全凭一张口，与君平古今，说尽情与愁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狼山》。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《金枪传》。 红旗山密松林，206枪扎死老贼潘仁美。杨六郎啊，要一个人回东京汴梁城，因为他知道，就即使八王千岁有皇上的交天大赦的圣旨，也只能免一回死罪，多杀这十几个人怎么办呢？这都叫人命啊，都是。你别看在战场上杀多少人都行，那是战争，这个人命，人命要关天呢。所以六郎呢就跟这些个兄弟们说了，说愚兄啊已经不能再在太行山上跟各位盘桓了，哥哥我得赶紧奔东京。那么蛇光兄弟他为我们杨家而死这事儿我永远记得，在蛇光兄弟灵堂之前，几位兄弟带我上香祭告一番呢。您看说书这地方不能落下，蛇光死不能白死，最后连阎六郎一句话都没有，那不成。哎，这帮兄弟们也很感动，六哥您走您的，那我们，哎，总之我们在这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，但是我们劫富济贫不骚扰百姓，有朝一日您到边关守卫，您是三关大帅，我们必要投奔于您，我们为国家阻挡北国的兵丁。好，感谢各位兄弟，咱们改日再会。改日再会，六郎心说改日啊，估计得来生再会了。扭头要走，陈林柴干八戒九妹呼延赤金啊，连这个双王呼延披险都要跟着。六郎回头一拦，哎，等会儿，我说的走是我走，你们啊先别着急走，因为什么，这一路你们确实太累了，而且咱们最后能够报仇雪恨功德圆满，大家伙这紧绷的这根弦一松，别再路途劳累了，万一要病了就不好了，这双王刚12岁，毕竟岁数不大，哎，你们呢陪着双王慢慢的走，千万别赶了病了。我带着潘宏的人头，我赶紧回东京啊，跟老娘说一声。大家伙一听呢，六郎说的也有道理，那行吧，把老贼潘仁美这人头阁下装在皮囊当中。这一路上啊，杨六郎催马飞奔的，您说他这会儿的心情是什么样？第一，大仇得报，冤仇得解；第二，皮囊里边是自个儿的仇人的这颗人头；第三，急着忙着赶回去，可是赶死去。 六郎准知道这回啊脱不了一死了。等日月兼程跑到东京汴梁城一打听，正好明天就是冬至，明天八贤王就要开诏交天大祭，要交天大赦。哎，在这个祭祀这个现场要念赦旨，不能杀人。杨六郎啊催马来到大庆朝元门，甩镫离鞍，把马往旁边这么一推都不管了，一把从这马身上把这兜囊就提了下来了。什么兜囊？装老贼人头这兜囊啊。告诉门官进殿启奏，说我杨彦昭奉旨除奸还朝。门官一瞧，这是杨骏马呀，这得通禀啊。过了一会儿，诏下杨彦昭随旨进殿。杨彦昭噔噔噔噔大步流星直上朝元殿，正好今天呢还是个上朝的日子，文武百官正在朝元殿上一个一个事儿事儿的啊，呵，在那站着，有的跪着，但是我这个上的表啊是什么什么事儿啊，皇上您给看看，正说国政大事呢，杨彦昭噔噔噔噔噔噔几步走进殿中，大家伙一瞧，嚯，杨骏马，一看这刚走远道回来呀，这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？就在大殿之上，杨六郎伸手从兜囊之中捧，把老贼的人头就取出来了，冲着二弟皇爷这么一举，陛下，微臣奉旨除奸还朝。哎呦，把二弟吓一哆嗦，虽然二弟也是打仗出身，也见过死人，也杀过人，但毕竟这是潘宏啊，太熟悉了。一瞧这大胖的身子啊，全没了，就剩一脑袋了。二弟一看，哎呀，杨彦昭啊，哎呀，杨景啊，你说你这，哎呀，二弟也没词儿了。杨彦昭为什么非要一个人赶着回来？就是来领死来的。他是这个心态，死了这么多人，我杨彦昭啊，把所有的罪都揽在我的身上，把我一杀就完了。哎，说等过两天啊，我这个妹妹们啊，哎，弟妹啊，再一还朝啊，就说了那个不是杨六郎杀的，那是土匪杀的，反正我已经死了。皇上您也别再找别人的麻烦了，把什么八姐九妹啊，什么包括我妈佘太君，包括双王他妈马太君，您就别再找这些个家长的麻烦了。六郎是这么想的。您想想啊，他为大宋天下出生入死立了这么些功劳，最后眼瞧着自己的父兄一个一个的死走逃亡，吃了多少日子的苦，被毒药毒了嗓子，被毒药毒花了面庞，颠沛流离回到东京，自己的母亲摆剑建军等等这些个事儿，六郎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呢。最后要杀潘宏，我那好兄弟蛇光还死了，怎么死这么多人呢？那潘宏临死之前说那话什么意思我明白，是要挑唆我反对你，让我呀驾着八王反对你，要祸乱大宋天下，这事儿我不能干，但有一样你配让我保着吗？还六郎是这意思，干脆吧，我也不保大宋江山了，我死了就完了，也不能说我不是忠臣呢。所以杨彦昭是这个心态。皇上什么心态呀？皇上一瞧，哎呀，是应该杀潘仁美，我为什么不杀呢？这不是我这媳妇儿要命吗？再者一个，这些年 潘日美确实也立了很多的大功啊，他是我的人呢。我就把他发配到北地朔州，他这么大岁数了，那苦寒之地，接近边防，他能活几年呢？你就让他去就完了，他死在那就得了呗。你非要去杀他干嘛？哎呀，我大宋天下现在没人呢，我要再把你杨彦昭杀了，谁给我打仗啊？那如果北地韩昌发了大兵，谁去迎敌呀？啊？所以皇上心里就琢磨了，六郎不错，之前救过我，而且呢，老神仙。他曾经说过，谁能得着郡主的珍珠山，能保大宋江山30年太平天下。哎，我这珍珠山就在太平兴国头一年就给六郎了，所以他就是我的应梦贤臣。哎，他能保我30年太平天下，我不能把他杀了。得了，其实我也明白，哎，你们啊之前让寇准，哎，这三说五说，我把这圣旨呢给了八王了，其实给完他我就明白了，一定是你们要干什么事儿。这明显杨六郎今儿回来了，明天交天大祭要念赦旨。哎，八王一念，这得了，就把你就饶了就完了。其实就不饶你，我也得从轻发落。为什么？我得指着你给我打仗。所以二弟是这个想法。那潘宏毕竟已经死了，死死吧，活着这个我好好留着吧。你看潘宏一死，很多人的心态都已经发生变化了。杨六郎往这一跪，不说话了。二弟在宝座上也不说话了。杨六郎的意思是，您赶紧杀吧，把我杀了就得了。二弟那意思，你赶紧给自己矫情矫情啊，你赶紧说说呀，你有什么理啊，你把你的理说完了，我才能饶你呢。黑着杨六郎不说话，二弟也没词儿啊。再一想，旁边这些个大臣们，你们要能出班保奏也行。可问题是，哎，怎么周围这些当官的怎么都看热闹的这儿啊？那些个忠良老臣都哪儿去了？一瞧，哎，老相爷赵普，我给人家罚走了。曹老千岁，幽州城下，哎，是音讯皆无，反正基本上也就死了。高老千岁高怀德已然命丧幽州，高怀德一死，高君宝、高君沛也不来上殿了。八百里靠山王呼延赞，哦，对了，也死了。哎，呼延赞死了，呼延赞的儿子小双王，哦，没上殿，这小孩贪睡，其实不是贪睡，那小双王啊，根本还没回来呢。哎呀，我的侄儿德芳，德芳也没在。明天是交天大祭，冬至。现在德芳啊，代表我已经去郊外监督搭那个祭天的神台，那坛台。我不能亲自去，德芳是代表我去的，我知道。德芳也没在。再一瞧，武将这头，头一名二辈的汝南王郑印。郑印跟六郎最好，你得说说情啊。哎，皇上一瞧郑印也没来。郑印干嘛去了？点头官。点头官赶紧跪下，万岁万岁。自从靠天官审结潘阳案，郑千岁不就已经上了一道辞王表彰吗？说他的母亲陶老王妃年老多病，必须啊回故土调养，郑千岁随母还乡。说什么时候陶老王妃病体痊愈，郑千岁再回朝陪王伴驾。啊啊，二弟心说对，有这么回事。哎呀，陶老王妃，嗯，我们这老嫂子那么大岁数了，什么时候病体痊愈啊？她愈得了吗？她就没大病，有点小病，这郑印也不回来了啊？ 这个小子哟，哎呀，这会儿他又想起正印的好来了。再往下看，这边皮显啊，皮显没在，我知道啊。再一看，哎，寇准怎么也没在呀？寇天官为何不上朝啊？嗯，这边赶紧又有跪下的，那个寇天官呀，跟随八王前往郊外赶造坛台呀。哦，他又跟着八千岁去了。哎，这一瞧，这当官的能说话的基本都没在殿上，皇上也没辙了。皇上最后挤得没办法，说这么一句：既然列位公卿大多不在殿前，朕一人难以决断如此重大之事啊。这个燕昭既然甘愿伏法，那朕也就不用多问了。暂押天牢，请三法司审定罪案，再听候处置吧。六郎听到这儿一听，哎，怎么不杀我呀？你不杀我不行，你把我一杀，我妈我妹妹我这弟妹啊，连双亡这都没罪了，最起码最小点，你要不杀我好，那哪成啊。你再一听说死十好几口的人，万岁。皇上一瞧，你怎么还不起来呀？你起来转身下去奔天牢就完了呗，你活了不就完了吗？万岁，臣还有话说。直接音呢，我在沿路除了潘仁美，我还杀了不少潘家的余党，什么潘仁美的儿子潘龙潘虎等等等等，此乃追杀老太师报私仇，身犯欺君之罪，杀死十余口国家重臣。万岁，万望您一律判处。二弟一听，我的天哪，这你还杀那么些个呢？这正在这会儿，殿上好些个官呢，大官没来，好些小官啊，好些小官都是潘家一党。你别看潘仁美死了，这一针可没断，那西宫娘娘还在宫里呢，呼啦跪下好几位呀、啊！万岁万岁，这是欺君之罪，必须要杀呀。为什么呀？大家伙想，如果不杀，明儿以后军权准归杨六郎，杨六郎要再打算报仇，我们这些个走潘洪门路上来的，我们好得了啊？得了，我们赶紧让他杀了吧。皇上皇上，您必须要一律判处死罪呀。皇上一瞧，行了行了啊，待会儿我媳妇儿再一上殿，好，我再来一个没脸儿。得了，嘿嘿，死就死吧。既然是杨景一心求死，罪在不赦，给我推出午门，53刻开刀问斩。皇上一句话金口玉言，过来武士拽起杨六郎，带上忠孝带，就带下殿去。皇上还怕潘飞上殿哭呢，潘飞啊根本就不露头。为什么呀？潘飞为什么玩命要给潘仁美求情啊？因为潘仁美啊拿着他的短儿呢，他本来不姓潘，哎，假冒潘仁美的闺女进宫，还成了西宫娘娘，这也是欺君之罪。潘仁美死了，这潘娘娘啊乐得死了好，我别出去露脸了，他是这个心态。杨六郎下殿，皇上呢这就不能退朝了，就得等着了，得等到53刻呀。哎，皇上刚刚坐定，文班当中闪出一位来，万岁。皇上一瞧，当朝首相大学士宋祁，老臣见驾。皇上一瞧，嗯，这还活了几天啊，这个咳嗽什么呢？皇上还挺高兴， 怎么呢？终于有求情的了，我不打算杀杨延昭啊。哦，宋老爱卿给六将军求情吗？宋祁一听，万岁，我可不是求情。杨骏马刺杀皇亲，罪该万死，确实是该死啊。那这事儿跟老臣没关系。老臣我呀，是觉着这个今年一过年呐，我一到晚上啊，就心悸多汗，我睡不着觉。哎呀，吃多了啊，吃少了啊，都容易得病。哎呀，微臣呐，岁数太大了，应该退位让贤。万岁，您赏给我几亩良田，微臣退位解印，万岁恩准哦。皇上一听这句话，我听着耳熟。当初杀寇准，你就来这么一套。嗯，行。我说爱卿啊，大宋朝需要你。我这身体啊真是不行了。哎呀，为了万岁您考虑啊，您千万千万准我辞朝啊。皇上一瞧，行吧，准奏。这刚一准奏，旁边右班丞相李昉出班跪倒，万岁呀，微臣这老寒腿呀又犯了，我实在当不了官了，再当官可就耽误事情了。皇上一瞧，你也打算辞官呢？我也打算辞官呢。好，准本走。李昉下殿，苗崇善出班跪倒，万岁，微臣有本。皇上一瞧，行，你也辞官是不是啊？臣启万岁恩准。准，下殿。皇上也生气了。苗崇善这一走，好，一般文武将官纷纷辞官。皇上一瞧，行，走走走，都走都走都走。这一帮一品二品三品的大臣纷纷下殿。王延龄一瞧，真正的大官就剩自己跟吕蒙正了。王延龄说，咱俩干不干呀？就见吕蒙正一拽王延龄往前出班跪倒，启奏万岁，臣二人愿意监斩杨延昭。 听众朋友，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狼山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 梦想，好梦。